baby yellow bus and little bitty books. It all started with a little bitty look. Well, it's all right to be a little bitty, a little hometown or a big old city. Might as well share, might as well smile. Life goes on for a little bitty while.Got a job and a little bitty check, a six pack of beer and a television set. Little bitty world goes around and around, little bit of silence and a little bit of sound.Good old boy, 这首歌特别像英文版的牛仔很忙啊， 对， 好像你就在一个农场里面的感觉。 是，有的人觉得说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到那个动画片，那大草原上的小老鼠。 反正希望这样的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就是刚刚开始迎接这个下班之后的这个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小小的家乡或者是大大的旧的城市，然后呢一样可以分享，一样可以微笑，然后呢因为生命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会儿，所以要好好珍惜。 对，这首歌是来自 Alan Jackson Little Bitty。 Might as well share, might as well smile, life goes on for a little bitty while。 抱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来迎来秋天啊。今天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除了好歌送上之外，继续有王牌福利，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的演唱会门票，另外有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门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好了，一首好歌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继续要派送我们的王牌福利的门票了。 哇哦，配合那个音效出场一下，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为大家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住了谁》，杨丞琳呢会在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 哦，你那屋的感觉就是屋就是， 应该有 感觉就是起哄啊，没有我什么事儿啊，你们来吧， 欢呼一下。哦， 哎，这个还好。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杨丞琳的音乐呢很多都是我们的记忆嘛，对不对？比如说像这个有暧昧啊，理想情人左边啊，庆祝啊， 是，还有到我们现在听到的想幸福的人，还有年轮说等等。 对啊，对， 但是我们都觉得说他在一众80后和90后的青春成长历程当中，总会有一首歌曲是有和他有关的。 是的， 因为掐指一算他已经出道18年了。 那么长时间了吗？呵，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看到他《流星花园》小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就来10来岁吧。 但我觉得说他现在好像长得比以前好看了。 哎，真的，哎呀，转眼这个迷晃这么多年，我们都已经20多了。这个杨丞琳首个北京演唱会会在凯迪拉克中心进行，所以8月25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去给你的青春找个答案。 对，青春的时候除了说我们提到的恋爱的气息，当然好不了好朋友的陪伴。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你说说你的好朋友马上会想到的一个人是谁。 对， 可以把他的名字加你的手机号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到我们的这个白街 FM 上来。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记得编辑好朋友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借机会祝福表个白，说某某有你真好，这样的这个造句体啊发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就是有你真好。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记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有你真好是这个两个闺蜜的对唱啊，杨丞琳和范玮琪。 对，有的时候觉得好朋友的存在特就是一种很奇特的存在、嗯、因为他和你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但是他愿意无条件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嗯、 但是我在想说，如果你真的发来朋友的名字、加上手机号，你不带他去这事情不好吗？发某某啊，有你真好，然后演唱会我就不带你去了啊。 损友的骄傲。 有人说今儿这谁选的歌 Goodbye World 这首歌太困了，你是说 刚才那首吗？ Little Baby 这首歌会让你听困吗？ 他可能觉得是误会成这首歌了吧。 没有， 你真的好， 前面我们刚听了一首特别欢倍的啊，特别欢实的歌，你没听着，哎，你没听着，哎， 错过了。 记者想要去杨丞琳的演唱会，可以找我们来索票。 嗯， 然后呢，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了。 对，节目互动方式非常简单，今天就是可以发来自己好朋友的名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王牌推荐。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推荐几部还不错的电视剧给大家。 对对对对， 先来看一个吧，哈。 嗯， 因为现在都是数字时代了嘛，对不对？你看、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数字。现在你脑海当中可能会盘旋着，比如说你的手机号， 是 你家人的手机号啊，你的 QQ 号、你的账号、你的密码，各种各样的一些数字的财产等等。如果你是个六位数的 QQ 号，或者是级别很高的游戏账号，其实在虚拟世界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对， 嗯。 那么如果想象一下，在百年之后，这些财产该怎么处理呢？ 还真没想过这些问题呢。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嘛，就关于德国的一个纠纷问题。 嗯。 所以最终这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继承人有资格继承过世者的这个数字财产。 哦。明白。 嗯， 那其实你要是如果你的这个微博、微信啊、硬盘里面啊，是吧这些有一些秘密啊，你不想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 嗯，因为最近有一部日剧就聚焦了这个话题，叫做人生删除事务所，而剧中的主角开的是事务所，就是专门接受这些委托，要帮助委托人在身后删除生前一切电子数据。 哦， 但是呢，为了确保这些数据当中没有违法犯罪的证据，而且这两位主角就得调查委托人的人生，就此卷入到了其中的百味人生当中。 嗯，听着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嗯，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另外最近还有一个剧集叫做，也是跟数字有点关系啊，叫做虽然三十但是仍然十七啊。什么意思呢？ 讲的就很简单，就是女主角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在医院沉睡了13年。 哎呦啊，这个然后发生意外之前呢，她就差不多17岁 啊， 还是一位天才小提琴手，突然一觉醒来发现镜子里面是一个30岁的女人。 但是她的心理年龄依然停留在17岁，所以就这样30岁的人生抛到她面前，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哦，对了，那这个依然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就一直有一颗少女心呗，甭管多大年纪， 就是我们在回到20岁的时候，人家已经去到了未来。 好吧，以上两部电视剧先推荐给大家。 嗯， 接下来跟 David 陶喆回到17岁。 她是个17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我是个17岁的小男孩， 不知我怎么变 我觉得这个命题呢其实就挺悲伤的。 嗯， 你的年龄已经面孔已经变成了30岁，可是你的心还是十几岁。 对， 这个怎么面对如今的人生呢？ 对， 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更愿意是倒换一下的，比如说你的面孔可以一直保持17岁风动起来，然后呢你的你的心理年龄就是 可以稍微年长一点点，这样可以处理很多事情。 但是也这个也不一定啊。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年纪仍然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的话，可能他这个故事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对，如果说到了就是有30岁的面孔17岁的童真的话，应该是一场手忙脚乱的爱情故事吧。 嗯，你更愿意是哪一种人生？你愿意比如说保留自己的年龄还是你自己的脸庞？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抽象。 冻龄吧，冻龄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冻面庞。 就是、心态在不断的变老，但是脸一直是年轻的样子。 嗯，对，因为你每天 天生童老这样啊。 因为每天你会照着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依然很年轻，心态就会回来一点点。 你看过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返老还童》吗？ 看过。 就是人他不是活的顺序是从老一直往年轻，越来越年轻这样。 对对。所以说呢，你是想说什么？ 他说你没有在我的脸上发现这种。变化吗？ 你想让我夸你是吗？又到了开始捧哏的 时候。我可没让你这么说，何必呢？是不是？这个夸奖这件事情，我从来就不希望那么刻意的去问大家去要啊。我只是希望适时的能够有一些掌声送给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谢谢。 但事实上说，真的能从你的面庞上看出来，你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就好像你之前跟我分享说，做了电台 DJ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冻龄。 你觉得说一句违心的话是可以冻龄吗？ 好了，以上仅供参考。 好了，开玩笑嘛， 不是不走心的。 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这个，你看我一直说广东，就是不是广东？ 怎么了 ？Sorry 啊，广播风动了我的年龄啊，不是广东。人在广东已经漂过三年。 你最近是怎么了？沉迷了某种这个？ 没有，就是突然想到一首歌，我觉得立秋这天想放给大家听。刚好呢，前面就看到一位听友发来微信，突然觉得特别想笑。仔细看，其实没有那么好笑。他就说某某有你真好，然后输入法的问题打成了油腻真好。我觉得 对，我也看到了，这应该算是随我的存在吧？是吧？ 希望广播或者我们节目能。让你们也有开心的感觉啊！ 对，下班路上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乐呵乐呵。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 是，无论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画面，是你的少女心，还是王宝强的脸，还是什么？开心就好啊！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我 一个粉红的回忆。往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这首数年以前，真的是数年以前的老歌，不知道为何就在此时，在立秋的这一天的傍晚啊，就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你依然会由内而外，由内心生发了一些幸福感和甜蜜的心绪来。 因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夏天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吗？但是有很多朋友发来不一样的感觉，说唱了妈妈的歌本。 你看我们这个听友，这个君君就说了，他说这歌带劲，走在出游的路上听着这首歌，从心里面冒出来的开心 美滋滋的， 形容的特别好。哎，不要在这个歌里面把我的脸和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像宝强啊什么沈腾的什么联合在一起，好不好？ 总之你不提醒的话我还真没有往那块想，但是你一提醒我觉得还挺 match 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听完了一首我觉得特别适合在立秋这一天听到的歌《粉红色的回忆》，我们继续来看看综艺方面的消息。北京卫视的综艺节目《跨界歌王》的第三季啊，最新的一期啊，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 对， 好像有这个最终的歌王 PK 啊。对， 嘉宾帮帮唱和个人独唱环节，王凯是在其中的出色演绎，荣获了本季的歌王称号。 哇， 而且吴秀波也斩获了亚军，宁静获得季军。 对，莫艳琳来的时候不是也说嘛，王凯确实在唱歌上面是很努力的哈。 而他的音色很特别。 所以他也是获得了这一次的跨界歌王啊，发行音乐专辑，这让很多喜欢王凯的人呢可以过足声音的瘾啊。 是。 另外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新说唱》的节目当中，四位导师也有一个导师的公演。 对，吴亦凡呢会用一首充满中国风的表演，叫做 Young OG， 获得了公演第一。在演出的现场呢，他身穿的是太极装扮的。 哎呦。 而且他手拿这个把这个古筝还有琵琶、中国鼓这些传统民族乐器都搬上了舞台。 哎呀， 所以你能感觉到充满中国特色的京剧舞美。 哎呀，真是厉害死个人呐。好了，说到了吴亦凡，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首来自于 Edison 的歌啊。没有，我跟你说他真的是就是很早以前唱这个嘻哈黑帮，我觉得非常有天分的一个人啊。 对，所以算鼻祖的存在。 本来想放那首还记得我吗，那张制作很精良的这个嘻哈歌，但是还是在夏天结束的时候听这首吧。 夏天一起躺在海边聊天，发现有你在我身边，这个气氛悠闲，不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手牵手，一起就像远方的夕阳，你的头靠着我的肩膀，好像天堂就在我的心房，给你的爱情付出越多越舒畅，怎么也想不到就点理解，也想不到他拍了一次广告，跟着跑到香港，工作开始繁忙，十年前一如往常，他是否记错了他的地址，除非他搬家了，他心中有好多东西，怎么想跟他讲，将来不知会不会看见你，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我为什么没阻止你离去，我真的好想你。 I never told you一通电话，难道很熟悉的号码，多么希望听到你的好吗，原来是个陌生人为我电话，点加屏幕上的号码，虽然就是你的表示你已经不再用这个电话，只是我唯一联络你的方法，巧合事件能否发生在我身上，可知道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怎么也想不到他拍了一次广告，跟着跑到香港，工作开始繁忙，十年前一如往常，他是否记错了他的地址，除非他搬家了，他心中有好多东西，多么想跟他讲，将来不知会不会看见你，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我为什么没阻止你离去，我真的好想你。 I never told you I never told you I wanna hold you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

这是我还挺喜欢一首歌，叫《绽放》，来自于戴娆。 对，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心间绽放了一朵花一样。 对，刚刚好在立秋这一天啊，夏天，就是可能也转身开始跟我们说再见的时刻，带来这首歌。但是别忘了，我们的福利确实会一直有的哈，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福利呢，也是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节目的福利和奖品的提供，那就是 新义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奖品，是2018年的8月25日下午2点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门票，而且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发送两张门票。 对，很简单，平凡两个字加你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来获得门票了。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嗯，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虽然说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是一个音乐节目或者娱乐节目啊，但是热爱生活其实就是娱乐的真谛，对不对？ 是，所以说大家遇到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暖心的提示。 对，其实刚才我也和在和这个艾科在聊，说会不会游泳这件事情。对，艾科说他会爬树啊，不是，他说他会游啊。其实游泳呢，我们往往发现说很多人很自信啊，会游泳啊之类的，但是这个并不能代表绝对的在水中的安全，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的这个书有关于离岸流这么三个字。 对，就是因为现在放假了嘛，很多家人可能会带着孩子去海边游玩啊，就一定要注意离岸流。 对， 什么是离岸流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很狭窄而又强劲的水流，也被叫做冲击流或者回卷流。 对， 总之就很危险就对了。 是，然后一旦是就是在海边戏水稍不注意，如果要碰到这个离岸流呢，其实就会有溺水的这个风险啊。 是的， 所以前两天这个事件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很心痛。但是如果万一碰了这个离岸流怎么办呢？第一，千万不要跟水流对抗，就是要逆着水流游回岸边。 对，因为这样的话很快 就 会体力消耗。 如果 你想逆着水流游回岸边的话，就会很快就把体力耗尽了。 是是是。 这个时候最明智的办法是什么？是往两边游，对吧？ 然后呢？ 刚才说错了，两边游，不是逆着水流游。 对对对。然后绕开径直冲往大海深处的水流，然后再借助海浪的力量游回岸边。 对。 其实说起来挺简单的，做起来挺难的。 对，遇到阻力太大一定要保持冷静。当然我们刚刚说感觉很有操作性，但是其实真是到了危急关头，你说要保持冷静，然后你再这么游到一侧再游回来，其实太难了。所以说最重要的提醒是，暑假期间啊，包括大家去海边去玩，一定要去正规的那个游泳场啊，游泳场，不要去那种野的那种，就是海边的浴场，然后要注意沙滩的警告。 对， 对吧？ 而且在海边呢，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比如说你要即使会游泳，你也要带个这个游泳圈什么的，以防万一嘛，是吧？ 是，然后带孩子出去就更要注意了，就别因为别的事儿分散了注意力，造成这个难以挽回的悲剧。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像曾经对在电影里面说那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一定是安全第一的， 真的很重要。 生命那么的宝贵啊，而且今天我其实也在网上看到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说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溺水啊？就是你可以判断，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很多人在溺水的状态下呢，他是会保持直立的状态的，但是他的那个头也是露在水面外的，但是他的眼神会很迷茫， 呆滞是吧？ 对，呆滞，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说话，然后呢头发会覆盖在自己的眼睛上， 就被呛到了。 对，这是网上有图嘛，所以说就我觉得相关的一些救生的常识大家要多多了解。而且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尽量穿鲜艳的泳衣啊，女生的话或者孩子的话就一定要注意。 对， 因为其实真正的反应时间包括去营救他的时间也很短。 对，总之我们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安全第一，带着自己的孩子拥抱大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还是要尽量游也泳，少游也泳。 对， 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 生如夏花，来自朴树。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啊，欢迎大家收听，别忘了关注白洁 FM。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啊，我不知道你今儿留题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是吧？ 嗯。 但是这个电影好像最近还挺多人关注的。 是，总之看过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部电影，你是怎么来发现和关注它的？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大家都应该听说或者看过《小偷家族》了吧？昨天我也买了张票去看了一下，所以今天拿来特别和大家分享。《小偷家族》可能是你20年以来能在影院看到的第一部金棕榈奖作品。是这一盒会带着童话色彩的天真以及一厢情愿，给予了人性最大的尊重。它会像白开水一样淡淡地问你人性的包容。 值得和大家说，是之愈合的一贯风格都是这样，用固定机位平常叙述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第一次看这种电影的朋友，最好不要选择下午场，因为特别容易犯困。这部《小偷家族》呢，讲的是柴田一家五口靠偷东西维持生计。在捡到新的成员女儿 Yuli 之后，生活渐渐发生了改变，直至家庭秘密被曝光，分崩离析之后各寻救赎的故事。就像电影当中的情节，最动人的烟火绽放在空中却看不到，但建立在虚假关系上的爱就未必不真实。小偷家族里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却有着足够的情感温暖和羁绊。家庭题材虽然吸睛程度拼不过漫威的超级英雄，但是会让人想起这样一句话，世上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薄紅のコスモスが秋の日の何気ない日だまりに揺れている、この頃涙もろくなった母が庭先で一つ咳をする、私の幼い日の思い出を何度も同じ話繰り返す、独り言みたいに小さな声で、こんな

好好想想再回答啊。稍后接入电话，开始今天的白给一百块。问题收集结束，我们准备进入今天的 call in 连线的时间，看看他能不能挑战成功200现金红包啊！李健的这首《依然在路上》，我们依然要送给很多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是。 另外提醒大家，参与我们节目呢，依然是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王牌福利的。 杨丞琳今天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为大家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今天住了谁？时间呢？8月25号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对，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派送这个门票啊！大家如果自己想去到演唱会的现场，回忆自己的青春，以及住在青春里的那个人啊，都可以去关注演唱会。然后呢，别忘了购票可以登录大麦网哦。好了，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现在赶紧把他请进场。Hello，Hi， 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 哦，我的名字叫子涵，你叫我子涵吧？ 好吧，就叫你子涵，这也是你微信的名字，对不对？啊，子涵， 哦、对对对。 2017年7月份关注我们的， 也是一位老听友了。 对，子涵，今天是立秋这个节气哈，我觉得就先让你来揭晓答案吧。立秋之后的那个节气是不是秋分呢？ 不是不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背过一个歌谣叫秋处露秋寒霜降，立秋后面该处暑。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人家， 你看看， 对呀，这你鼓掌鼓掌是吧？ 对， 谢谢。 其实立秋不算真正的告别夏天，处暑才算，因为处暑的另外一个别名叫初暑，就是离开炎热的感觉。 对，所以立秋之后呢，肯定不是秋分啊，没那么快。刚才我说立秋之后是什么，然后艾克想了半天，立冬。 好像在我的概念当中只有四季， 就感觉一下这个就是家里面暖气都开始有了啊。别这么着急啊。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挑战了，子涵，看看接下来的挑战环节你是不是一样能够表现出色。 希望吧。 这道题还是有关于立秋的，今天是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不过要等到秋分的时候啊，或者说再往前倒一倒哈，这个天气才能够凉快一些，凉爽起来，真正的凉爽起来。请问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贴秋膘是立秋的风俗吗？是吗？ 贴秋膘是的。 很多人可能 会常识， 对，很多人说贴秋膘这件事情是再等等吧，着什么急啊？ 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说贴秋膘这个事儿一年四季都能干， 嗨，就想吃什么肉都能吃是吧？ 是， 这还真是，就是至少反正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就在这一天啊，他们都会吃点肉， 对， 是吧？各种各样大肘子什么的， 就不能换一种方式吗？ 贴秋膘嘛，是不是贴不贴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有这个习俗和风俗。 好吧，第二道题也很简单，请听题。俗话说一叶知秋，古人认为啊，立秋这一天呢，有一种植物会率先感受到秋天而开始落叶，请问这种植物是海棠吗？ 是吗？ 不是。 哇，厉害了！ 我今天刚看过。 哎，这个哦，我就特别想问问这个子涵，你是做这个民俗研究的还是？ 哦，不是不是，我记得海棠花好像是不是那个季节的吧？因为小区里会有一些海棠花。 所以是梧桐， 对， 也因为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成语叫做落叶知秋。 嗯，好吧，第二题也答对了，很厉害啊！反正有关于立秋的题，他都能答对，你发现了没有？连对三题了， 所以下一题是音乐题了。 来，下面这题很简单，有一首歌啊，歌词是这么说的：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这一切归零在这一声巨响。请问这首歌是出自于歌曲《我要快乐》吗？是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蒙了一个吧。是吧？要不麻烦您再读。 您都已经告诉我您是蒙的了，就不能再改了啊。 好，没事。 其实这首歌我们昨天在 你昨儿没听我们节目吧，子涵？ 昨天加班没有赶上。 你看，你要昨天听的节目，这道题特简单，因为昨天我们刚好播了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对，音乐素描里面播放的。 太遗憾了。 好吧，200现金红包没有了，但是还有小小鼓励给你，谢谢子涵，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 再见啦， 拜 拜。 拜 拜， 谢谢。 没关系啊，挑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实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聊聊天啊，至少今天我们就是对于立秋了解更深刻了一些，对不对？ 总觉得在今天这几天应该送上什么祝福，祝你贴秋膘快乐。 你不如直接请各位去贴秋膘好了，对不对？ 好像有点贵。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位朋友啊。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好了，继续我们接入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白给100块，今天的现金是200啊。然后呢，前面一位子涵挑战失败。有人问我们说，三道题不是反转吗？那得三题答对才行啊， 对 吧？对， 三题答对之后有反转的可能性，可以选择去或者留。 嗯哼，好。 所以下一位朋友已经在连线的路上了。 连线路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导播正在打电话给他， 对，他现在有点堵。 他这个头像特别逗， 嗯， 今天就是一看特别扎眼。然后他那个双手举起了一只猫，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一看就是吸猫同路人。 就是对，然后那个猫也非常呆萌的看着镜头。 所以我们俩现在坐在直播间，然后看你的头像开云吸猫。 对，你我这位朋友姓李啊，叫李璇，来，我们请他进场。Hello， 李璇，是你吗？ 啊，对对对，马白你好。 啊，问一下你为什么要举了一只猫啊？人是驼塔李天王，你是驼猫李天王吗？啊， 对，就是。一直玩吧， 就是玩儿，嗨，家里面养猫了，对不对？嗯， 要 好，准备好了吗？今天的题目啊，前面那些有关于立秋的题，你觉得如果让你答，你都能答对吗？ 应该都答不对吧？ 都答不对。 啊， 男生可能一般不太关注这个生活日常方面的问题。 那这样吧，如果你选择放弃答题，我们今天给你。直接给你这个双份奖金，比如说9块9，我们给你一个18块钱奖金，然后你就不用答了 啊？ 你会选择继续吗？ 还是答一下吧。 你看我就知道他不会，吓死我了！ 我在旁边捏了一把汗， 就怕他说 什么套路， 就怕他说好吧。好了，我们开始答题环节了，准备。Aiko。 第一道题很简单，树懒是一种憨态可掬的动物，行动很慢，就是那个闪电，记得吗？ 嗯，不记得，快点说。 常年生活在树上，请问树懒是不会游泳吗？ 不是。 嗯，答对了，他会，而且在水里面比陆地上游的还快啊，速度还快一些。 所以那个传说当中的闪电是会游泳的， 对，它是养猫的。哎，这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他是养猫的，所以对树懒有了解啊。好，你再来听一题。 嗯，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太阳系啊，是有八大行星吗？ 是。 难道不应该是九大行星吗？ 不是那个冥王星被剔除了，是吧？ 哎呀呵，厉害了啊！两题啊，好， 又答对了。 第三题，请听题。 请问，在天津有一种传统小吃被叫做糖墩儿。请问啊，糖墩儿就是北京人说的吹糖人吗？ 啊，不是， 不是。你不会是刚好是天津人吧？ 不是不是， 糖墩儿是什么呀？ 糖墩儿是什么呀？对啊， 冰糖葫芦啊！ 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答对了，好了，三题答对，有可以反转拿走100块的机会，怎么样？这次你选择换不换？ 啊，换了， 就是拿走100块就好了，是吧？见好就收， 有你的啊！你确定 的心， 确定不再参加了吗？ 啊，谢谢啊， 满 头了。 好，谢谢啊，100块钱能这个买不少的猫粮啊。 谢谢老白，谢谢 孩子。猫粮可能买不了什么，但是只能买猫砂了。 好吧，祝你们幸福啊。 好了，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谢谢你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钱，不等自己是落选的人，单身不就是一种过程，用心去找些小天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爱在等待，却发现越等待越不回来。找适合的对抗缘分。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 爱就过来自于谭雅， 在这里啊，特别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刚才那个撸猫人手中捧的猫。 那个举着他那个李泉其实也挺可爱的。 对， 对，好吧，不管怎么说，他也赢得了我们的100现金。那明天我们照样100累积，明天还是200块啊。今天的音乐题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呢？ 请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姐弟林姐时刻 stand by。 好，现在呢，请大家做好准备，关注白金 FM， 准备好对话框，我们马上就要来这个出题了。今天的这道题同样非常简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请听好这段前奏，然后请回答我们的问题，那就是 问题什么来着？ 嗨， 是我们昨天商量好的是吗？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然后忘了，怎么办？突然之间又进冰箱了。现在这个记忆力感觉就像金鱼一样，怎么办？ 那你就赶紧去做一只金鱼吧。好，我们来提问啊。想问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出现的那个时间点，或者他们想要一起去吃的那顿饭，是早饭还是晚饭还是中饭呢？三选一，最快的速度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哎，怎么回事？突然之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是被我传染了吗？ 没有啊，就是听两句，这个感觉好，那个歌词就在你的耳边响起了，已经。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 我不如穿甲，越过城市喧嚣，

当爱在靠近，这首歌来自刘若英。 我刚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虽然答对了问题，但是又特别贫，说不吃早餐怎么办？ 这 我们不是一个音乐题吗？ 你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别这么接。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不过说起来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在一天的这个三餐啊，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最难去和别人共进的就是早餐啊。 对，而且早餐这个事儿，现在被很多朋友都会已经和午餐归并到一起了。 对， 吃早午餐 真的不容忽视，就是每天早上最好是吃早餐，不然的话真的是容易会影响自己的身体。 对， 这件事情有钱没钱都一样啊。真的是大金链的小金表，你也不能只吃一天三顿都吃烧烤，是吧？ 致癌物超标啊！ 对啊，调调气氛，稍后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一段安静听好歌。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Head to toe so clear. I look out. Second best for the hustlers.来，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是 转身浅笑，恭喜你。 对，在这之前都是回答的歌名和歌手的名字啊，只有到他这儿才开始回答正确对我们问的问题。之后发来正确答案的分别有海阔天空、任意，还有样以及胡静、 对 雪玲啊等等这些朋友们。 对，所以总之我们要恭喜大家，就是每天我们会揭晓一位朋友，当然我们还会再从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 对，其实我们让大家答一个题、后面会有很多延伸的问题，谁早上忙啊，谁大早上忙， 谁撸串 吃早餐其实是一种不是一个不光光是一个习惯，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如果说养成一个吃早餐的好习惯的话，就是假如说每天早起那么一个小时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也是一种享受。 对，还真的是，就关键做不到，你首先得早起，是不是、然后你起得来上班还没那么急，还得有时间。 吉利博瑞记忆领头上市 MHEV 轻度混合动力，电力加持，出行更经济，一键智能领航，全自动泊车，教育更从容。 PHEV 插电混合动力，无限行，享补贴，免购置税，详情请咨询当地授权经销商。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 A6L、 A8L、 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乐多港奥特莱斯7月28日携手蓝精灵60周年全球巡展引爆京城，去蓝精灵村迎欢乐勋章。乐多港万豪酒店开业奉献，咨询电话8191-8888，8191-8888。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了，我们前面的白给一百块结束了，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有相对安静的一段时光，走走心啊，听听歌什么的啊。 是的， 但是福利少不了，还是依然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福利的内容依然有以下的内容啊，就是听好了，就是 新一句是由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时间呢会在2018年8月25日下午的2点，我们约定一个地点，就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举行平凡的世界读书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发送2张门票， 可以回复平凡加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金 FM 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歌《如果有来生》。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 他说努力学习，认真工作，谋个称心的职业，然后在闹市买一处公寓独居。公寓里面要一间房，三面全排的满书，中间放一张木桌，空余的时间将交际减少到最少，用收入养爱好。如果某一天真遇到那个某女的话，令我感到与她一同生活胜过独活，那便与她结合，娶她为妻，和她做朋友。如果遇不上那也罢了，只能说如果有来生，我这一生运气可能欠佳吧。 有点小小的忧伤啊。接下来这个故事说，昨天晚上打电话到凌晨4点，两个曾经在一起憧憬未来的人，因为他家里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所以呢这最后一通电话，这里面话题不再是畅想我们的家，我们未来的孩子，而是以后我会祝福你而又不想祝福你，我希望你幸福，可是又怕你太幸福会忘记我。听到这首歌，我再也没有能够去忍住昨天晚上强忍的泪，也许就应该像歌里唱的那样，就这样吧。 以前人们在4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我们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在前面的谭维维的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推荐好歌给大家。 是的，今天呢，因为是立秋嘛，所以相对有点仪式感，所以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当然是和秋天有关了。 哎，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放的某一首歌，别忘了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然后我们知道你们大概喜欢什么样的歌啊。 对，所以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秋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 MP4 上面，喜欢它的原因特别的单纯，就是因为它的封面，专辑封面很好看，是油画风格的。后来喜欢这首歌曲，完全是因为它的歌词特别触动人心，因为其中会说到，白天我们可能经历的是一个繁华的城市，晚上呢就会变成沉睡的摇篮。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的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倦了，不想面对世界那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像失去的、错过的看遍。他总说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川。我开始有些倦了，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 你看都没有人给你发来赞 啊！这首歌曲真的挺好听的，其实特别适合在秋天一个人坐在车里认真聆听，就有种放空的感觉。 对，丢火车的歌我更喜欢他们那首晚安啊，对。 但是如果你们喜欢这首歌的话，别忘了，不应是说让你们支持艾科，可以支持一下这首歌，人家辛苦苦唱完歌的人啊。 对，主要是麦力唱了半天，也没有收到任何一点回音。 也不是啊， 石沉大海了吗？ 对，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入神嘛。嗯、对，你看有人赞，那 赞赞赞赞。 今天第一首阿哥推荐的歌是来自丢火车的秋城。 对，忙碌了一天的日子，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不经意间错过晚霞，或者说错过了晚餐，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错过一首好歌，千万不要错过一首好歌、嗯、所以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赞了。 那还是不要错过晚餐吧。 你没有听出来我刚才强烈的拉票吗？ 我知道，我听出来啊。 第二首歌曲， 在你拉票的时候，我的思绪是就是三个字、另外三个字， 不要拉 铁球标。跑神了，不好意思啊。好，你继续。 第二首歌曲呢，当然是要就是帮大家来找回另外一种听歌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其实在他出这张专辑 X 的时候，我是在单曲循环这一首歌、嗯、叫做 Thinking Out Loud， 对，来 自 Ed Sheeran。 嗯，这首歌曲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 对，就是一首听了以后会让你想谈恋爱的歌， 对， 或者想找一个人就是陪你过完余生冲动的这样的一首歌。 对，但是今天听的话会觉得说，哎，暑去秋来，感觉还不错、 嗯、每次听感觉都不一样。嗯。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eel les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是有点不忍心打断他了。 对，其实纵观他的《加减乘除》这几张专辑，虽然说有很多非常好听的好歌，嗯，但是最值得收藏的就是他这张 X 的专辑，因为每一首都是精品。 哎呀，反正听出来的是炙热还是冰凉，就要看你目前的状态和心境，嗯，啊。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确实在每一年立秋的时候都会想起的一首歌。我觉得无关于生命，也无关于生存或者是死亡，我只是想讲一首好歌，在你的记忆的年份当中，它的意义所在，就是即使唱歌的人已经不在了，即使陪你听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人也不在了，但是这首歌会留下来。所以音乐相对于时间来说是可以凝固和静止的，这也是我们俩今天共同想到推荐的歌了，嗯， 是我刚看到有人在点播呢，嗯，立秋， 对， 坐在椅子上， 如果你觉得好听你可以点个赞啊。 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只剩下下的希望，你说话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 赞，嗯，有人已经来点赞了。 是，我觉得在这一时刻，好像我们两个人就变成了竞技场，两个大力士在扳手腕。 没有，没有，就是希望看到大家也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一些回应，这样会让我们更清楚说，哎，大概大家更喜欢听什么样子的音乐， 对， 推荐给你们什么样子的歌。 当然，点赞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这首歌的作品作者， 嗯。今天其实纠结了一下啊，说是这首原版的还是周子妍的版本啊，周子妍那个版本呢可能更像是秋天的感觉，而且更多了一些年轻人会有那种迷茫的感觉， 嗯， 嗯，但是我更喜欢老版，嗯，因为每个人听感可能不太一样。 哎，哪个老版？ 黄老版。 行行行，好，好了，可能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听他的歌也不会再去什么刻意的忧伤了，只是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嗯， 对，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就是一到秋天好像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诗人， 哎，心就会变得柔软一些， 是的， 但是那个夏天的炙热呢可能还要再保留一长段的时间，就像我们说的，虽然已经到了立秋，可是呢，嗯，这个暑气还没有完全消散， 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还有秋老虎呢。 好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什么放只秋老虎出来啊，咬一下是吧？ 又是疯狂，又是迷茫，又是长。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雨木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筹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所以在放这首歌之前，我特别认真想问艾克一个问题， 嗯， 我一直很久以前就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你怎么和听众一样？ 就是大家想让我问你的吗？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了。 你突然一下要变成三岁啊？ 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哪时候喝啥酒？ 调一下气氛，不要忧伤啊。立秋是一个季节更替的一个节点啊。当然我说了，热情的夏天或者说能让你炙热的人也许还在身边，所以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Kiss Urban 那首Long Hot Summer， 歌里面唱到这个漫漫长夏，我们要一直等到夕阳落下的那种感觉，希望你们喜欢。我也喜欢歌里面唱到收音机啊，唱到听广播，这歌里面也是一样啊， 就我很有代入感和标识。 谢谢 Kiss Urban， 带来一首 Long Hot Summer。我们要谢谢今天跟我们互动的，包括后面给我们点赞的这些朋友们啊，包括有一位朋友的名字让我 饿 不自主的和贴秋膘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叫闷山羊。 对，看到他的名字特别想吃饭， 红焖羊肉，哎呀，好吧，祝你们贴秋膘愉快。 我还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吃饺子怎么饺子戏份这么足呢， 吃多了正摊着呢啊，行吧。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立秋快乐。 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还是一点点鲜奶茶，20年经典延续，限时开放加盟，400-6965888，用情用心，有你主宰，还是一点点，400-6965888，限时加盟哦。 加盟需谨慎。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